也已听紧你。 点啊 ，Roland 梁子希？ 咦，点解我哋仲喺度嘅？ 系、啊，上个礼拜已经完咗呢个决赛嘅啦。 系咯， 咁我哋喺度做咩咧？ 系听闻，因为咁嘅、嗯，因为我哋咧大受欢迎啊、 嗯。 其实我加你一定系大受欢迎噶啦， 所以唔使听闻咯。 系啊，唔系我要谦虚下先噶嘛，系咪先？咁所以咧，不如做多四集，同、埋因为咧，仲有好多咧，我哋啲咁多年嘅听众咧话，喂，好多 DJ 同事咧都仲想听下佢哋以前嘅一啲故事、哦， 好多前辈继续咧， 系啊， 可以同我哋分享下佢哋嘅经验嘅。 系啊，咁所以咧，我哋今次咧，不如咧嗱。電話就唔使打電話嚟啦，咁、我哋冇遊戲嘅，不如咧我哋同每一個前輩咧傾多一部分，四拍都係同一個前輩傾偈。 好喎、啊，咁今次呢個嘉賓咧唔好話四拍啦，叫佢傾多四集都仲有好多嘢講。 唔係，我發覺咧嚟緊呢幾集啲嘉賓都係嘅，可以傾三集嘅，因為我喺度搜集資料嘅時候咧，我睇佢哋啲資料，哇，即係好似粒粒巨星咁樣啦，有好多唔同嘅故事啦、經歷啦，點樣由即係唔出名變到出名啦，個過程都係好動聽。嗰啲故事 嗱，呢个咧同我好有渊源嘅。首先我同佢同姓啦，咁跟住咧佢做嘅节目，我又曾经做过啦。咁所以咧我都睇咗佢好多唔同嘅嘢，而跟住佢嘅喺广播道上嘅捕捉而跟住行。 咦，咁最后会唔会系我访问你，你访问我噶？其实嗰个 最后嗰集 系咪阵间嗰集嘅嘉宾就系你啊？最后 佢都系姓梁，同你一样。 系啊，究竟佢系边个咧？ 梁荣忠 ，Roland 梁子希， 十八廿二听紧你。 我呢就是读大专的时候呢有个实习课程入咗嚟香港电台喎。入咗嚟之后呢我又几好运啊能够继续喺度做节目。后来呢我又走出去啦做下其他工作。几次之后我又再返返嚟香港电台第二台跟住一做就做咗好多年啦。你估我系边个呢 十八廿二听紧你， 哇！呢一集咧真系咧，阿钟哥已经系大哥啦。 讲呢啲， 呢个嘉宾就系大大哥啦。 我即刻变咗鹌鹑啊！ 我去翻斟茶递水先啊！我哋有请今日嘅嘉宾 Michael 梁继昌。 喂，两位大哥好，我点会系即系阿钟哥嘅咩咧？钟哥系我前辈嚟嘅， 边系啊？ 各方面都系，因为起码咧你涉猎嘅范围咧，即系咁睇啦。即系我唔系话你比我大，即系年纪都系我大啲啦吓。咁但系我即系讲涉猎嘅，你又拍过戏啦，同埋你喺电视台咧，即系你嘅阅历啊比我多好多嘛，系咪啊？即系我会觉得。你一定是在各方面都是比我更加优胜 的。但我阅历比你多啫，但我日历比你少嘛。因为我睇翻，哇！你读书时代已经是在电视未叫做未起飞的年代，你已经是参与电视制作。我都要问你，究竟啲嘢系咪真噶？ 系啊，即系要逐样问一下 Michael 啦，等佢记唔记得自己系咁先。首先咧，呢部分 考我记唔记得系嘛？即系惊我啲记嗰啲记性已经开始衰退啊。 系啊，呢一部分我哋想问一下你嗰啲在学同埋大学毕业后嘅广播之路。 好 咁啊！文雪你咧读紧大学嘅时候，已经喺港台做实习噶 咯。其实咧，我读大学嘅时候咧，嗰阵时叫大专啦，浸会啊咁。其实咧，我读嗰个叫电台与电视节目制作，系啦，电台与电视节目制作。咁即系话呢两样嘢都会涉猎嘅。不过咧，去实习咧，嗰阵时咧，浸会就派我去香港电台实习。咁去到香港电台实习，又有两条路噶，一个就入电台部，一个就入电视部。咁我咧就派咗去电台。咁所以咧就我成日都谂嘅人生就系咁咯，即系话叫做好似有人帮你写咗剧本咁样样 吓，系嘅，我 长口帮你写晒，系啦系啦。咁你话如果我冇入到浸会嗰个部嗰系别，就唔会派嚟香港电台啦。 系啊， 派咗嚟香港电台，如果派咗去电视嗰部，系啦。当日你知唔知我interview 嘅时候咧，另外有中文大学嘅何金堂啊。何金堂你知唔知啊？电视部何金堂， 电视部嗰位 系啊，佢就去咗电视部咯。咁就系咁噶啦，你嘅人生跟住行，你就会一路喺电视部发展。可能我从来都唔会做电台嘅任何节目。正常啦，系咪先？因为你派咗电视部啦嘛。咁我派咗嚟电台部，咁嗰阵时咧就跟咗黄毓芬女士，就一个下昼节目叫《行旋律》，就帮佢手做一啲幕后工作， 即系 research 嗰啲啊 ，research 啦，接电话啦，咁样样即系接电话，譬如电话节目，咁我要帮手接电话啦。咁嗰阵时咧就佢好好啦，就阿梁继章，你都想试下嘛？我都想试下噶，咁样咁啊，你帮下手出一个细细地嘅环节仔啦。咁嗰阵时我都唔记得我有啲咩即系播出过嘅环节仔啦。咁咯，不过就后来实习完之后。 後咧，咁啊，黃女士就好好啦，誒，不如咁啦，俾翻個字幕仔你自己試下做啦， 咁好嘅， 係啊，半個鐘頭嘅啫，即係一個禮拜半小時。系啊，但我已经开心到癫咗。 梗系啦，仲读紧书嗰阵时。 系啊系啊系啊，咁、那个节目咧，我记得我叫《框框古怪录》，个名都奇怪啊。 咪讲鬼故 噶？唔系，完全同鬼故无关。框、哦、框意思咧，即系电视框同电影框，就攞咗啲人哋嗰啲戏嚟 match 咗佢，即系话将佢变得搞笑。譬如泰山咁样，一揈落嚟，砰嘅声跌咗落去，一啲嘅泥凼度，咁啊成面污糟晒，即系我乱讲啊，即系再一啲笑话，去将一啲本来唔好笑嘅戏。變成 gag 咯，你明唔明？即系 match 咗佢，我所謂叫 match 咗佢，搞笑咁咁咯，就叫框框古怪咯。所以一啲笑話加歌嘅綜合節目。 問翻前面少少先啊 ，Michael， 七十年代咧，其實當其時電台當然係興盛啦，但係電視咧都仲算係叫做 起飛緊咯， 起飛緊。 你講得啱嘅，係 未係黃金期啊嘛， 係冇錯。 但係當日點解你會揀呢一個學科嚟讀咧？你唔驚即係阿媽冇話，不如你讀翻法律啦，或者讀翻醫生啦，即係做翻呢啲揾錢。你简直是揀了一种当其时大家都不知道是什么的。 很冒险是吧 很冒险为什么你会读呢 我想啊我想在我潜藏在心里面都有少少表演欲的就是想表演啊创作。因为我小的时候呢没什么做呢唯一一个节没什么游戏没什么玩具呢我成日就在脑里面想很多故事的就是自己作一个哎我今天呢就做超人啦我下午呢就会飞啦就是我成日想即是天马行空想很多东西我很喜欢作故事的小的时候。咁我很喜欢创作啦我很喜欢表演啦咁我相信电台和电视是可以俾到我呢个发展嘅途径，我考过艺员训练班嘅，其实系即系我咁嘅样，我都即系我对自己几有信心。哦、我考过艺员训练班 噶，你考到之后，梁荣忠就入唔到。 唔系啊，我嗰届 我就去咗第二度。 如果我考到嗰届，你知唔知系边个？ 边个啊？ 边个？ 万梓良啊！ 哇！ 咁早嘅你諗下， 哇！咁你好彩喎， 讀緊書啊！ 如果咪俾阿萬子哥口水噴嗰個就唔係都即係你好， 好早期 啊！點解？ 所以我就會中意做呢一樣嘢咯。同埋我嗰班同學，你哋都應該識嘅，同班嘅同學浸會嘅時候，有阿蛋啦，阿蛋係我同學嚟㗎啦。 同班㗎？ 係啊，係啊。其實我因為我入浸會嘅時候，我唔係入傳理系嘅，我入英文系嘅。後來我見到有個朋友話俾我聽，我可以轉系嘅噃，咁我先轉。如果我唔好轉到咧，我就可能是英文老師嚟㗎啦，咁樣咯。咁我班除咗阿蛋啦，有以前警訊嘅麥振光啦，你知道啦，有阿花仔即係電視 TV 嘅新聞 啊，袁志偉， 大家叫唔到佢真 花仔， 花仔，係啊，袁志偉啦，咁樣咯。 你哋嗰班基本上係玩曬呢個娛樂圈喎，同埋電視圈咁滯喎， 喺唔同嘅途徑咯。 嗰個年代係咪好興一路讀？书咧一路兼顾电台工作， 阿蛋就系、是，阿蛋佢成日都系来回商台啦，同埋定港台咧嗰阵时佢，我都唔记得， 好似喺港台， 港台 写啲书， 应该港台系未去商台嘅，系啦，即系嗰阵时佢会多啲咯，但我就系真系入咗嚟实习。完之後咧，咁啊，黃坤女士啊，俾咗個細細啲節目我做啦。咁我就開始慢慢一路兼住咯，又做一節目，又讀下書咁樣咯。 你哋又方便啦，車錢都慳翻， 係 行上嚟， 冇錯， 行翻落去翻學。 你知㗎，嗰個途徑 係好近嘅，有條樓梯上去落。 嗰個唔係樓梯，係水渠嘅其實。 咩啊？而家嗰條樓梯 水渠，阿蛋唔係行樓梯嘅，行 佢係擒水渠上去， 行水渠唔係擒行，因為嗰水渠真係好易行㗎咋，唔係好辛苦。我都跟佢條路，我行過。是啊，因为讲紧咧就系浸会下边，同埋上面广播道咧有一条好似水渠，但系长年咧如果唔落雨系干嘅，系啦，咁啊大家唔好学呢个又唔啱， 鼓吹唔鼓励， 唔鼓励吓，绝对唔啱嘅，应该行翻正途嘅楼梯，啱唔啱啊？要咁样讲 啦。喂，咁 Michael 系咪 多谢你了解啊？ 你大学毕业之后系咪顺理成章就入咗港台噶啦？ 系嘅，系嘅，系啊，系，因为嗰阵时都好想喺呢方面发展啦，咁样入咗嚟港台，咁但系就我嗰时入嚟。做咩？哇！我記得啦，嗰陣時因為咧，朱培慶先生有一位叫做節目助理阿羅信和，佢唔做，因為佢去轉去做律師，即係讀法律啊。咁所以就空咗一個位出嚟。咁佢又識得我嘅，喂，阿 Michael， 你入唔入嚟啊？就做翻呢啲叫做時事節目 Public Affairs， 就幫朱培慶先生手做嗰啲幕後接電話嗰啲咁。咁我入咗嚟咯。咁就但完全同我之前嘅係有啲唔同嘅，因為。 轉咗去做時事節目 嘅嘢啦， 所接嘅接觸嘅嘢啦，同埋我自己又唔係好熟呢方面，咁所以做得麻麻地，即係順暢嘅。咁、 嗯、 所以後來我又轉啦，因為我讀電台與電視啊嘛，咁、嗯、我就轉咗去邊咧？就轉咗去佳藝電視。 呢、這個就真係厲害啦！你係佳藝電視開台嘅時候入去定還是已經開咗？係 佢臨。 吓， 晒 哦，即系我哋嘅简称就叫做即船就嚟沉嘅时候，你搭佢。 我当然嗰阵时我唔会知道只船会沉啦，系咪先？其实嗰阵时一片好景噶嘛。 嗯， 阿钟哥嗰阵时你喺边度啊？ 嗰時我仲係著緊開朗褲啊，70年代。 你而家仲著開朗褲、啊？ 我睇緊阿米記做呢一個黃蓉嘅時代咯。 係啦係啦係啦，因為嗰陣時咧，佳藝電視喺我哋眼中咧，仲係縫縫聲噶嘛。誒、 嗯， 陸君子入咗去啦，咩周郎淑怡啊？係、 哦、陸君子之後啊？ 係啊係啊係啊，阿林毓華啊，我數唔曬六個咯，而家、嗯、我唔係好記得。但係 未走嗰陣時係入咗去，未走， 佢哋未走㗎。係啊係啊，咁、啊、所以其實一片好景嘅、 嗯， 但係好忙好忙好忙。我入咗去就之后中招啦，因为电台好舒服嘅，但系入咗电视之后咧，先知道原来我仲要做 PA 嘅助理编导咧。哇！真系有翻工冇放工， 系啊， 系啊，真系完全系非人生活到不得了嘅。咁我唔系贬低个行业，不过实情真系咁。我谂啊，钟哥你做个电视人，你知啦， 系一样 嘅。PA 其实真系咧，佢工作量大啦，佢要对好多人啦，即系佢 PA 对口好多人啦，同埋佢系好大压力啦、嗯，人工唔高啦， 系啊， 等等， 仲要带妈妈翻工嘅。 哦，系啊， 经常有人会 问候你好多嘢， 系啊，妈妈好嘛，咁 样系啊， 系 啊， 系咪做咗三个几月到咋？ 我做咗两三个月啦，咁跟住咧，我顶唔顺啦，我就辞职。嗰阵时嗰个老细咧，好似系黄森啊，好似佢话，我哋而家等人用，我顶唔顺啦，我精神崩溃、嗯，我做咗两个月，我已经就嚟癫啦。咁啦，你放下假先啦，吓、啊，我做咗两个月都可以俾我放假， 咁好嘅， 但系佢真系好好人啊，嗰位老细，佢好啦，你放假啦咁。咁放假咯、嗯，好啦，去咗一个礼拜，翻嚟一落机，翻到屋企，我阿爸就话：你公司执咗啦。我阿爸，你唔好玩嘢啦。 公司资讯冇咁发达，佢去咗旅行唔会知噶。 你唔好讲笑啦。 咁急啊！ 电视台点会执笠噶？你唔信？你睇报纸。 乜？因为嗰阵时，我记得你啱想讲嘅就系话陆君子入去嘅时候，你入去啊嘛。因为嗰阵时 我系后期噶啦。总之我系临拜拜之前嗰几个月咯。 全然就系陆君子一起身嘅时候咧、嗯，大家就知道，咦，好似有啲异样啊嘛、嗯。你就啱正值 最尾嗰几个月，我就真系最尾嗰几个月。咁、哦、我一翻嚟已经执咗啦，已经。执咗，闸都拉埋啦，系啦，乜都冇啦，即系我直情翻都冇得翻啦，咁咯，咁所以就完结咗咯。 咁当年咧，你有冇欠薪啊？佢哋有冇 有少少嘅，但唔多咯，好低人工嘅啫嘛。我哋嗰阵时 都系钱啦、 啊。不过咧，虽然话低咧，佳艺电视系成个广播度最高人工噶咯、嗯，即系 PA 又讲。 你记唔记得几多钱啊？ 我记得，我嗰阵时咧 TVB 800， 嗯 ，ATV 系九嚿水。佳藝1200，你話係咪好 好 發達㗎？ 即係去到而家，其實呢一個嘅比例係冇喐過嘅。 我唔知啊， 仍然都係當年咧係即係而家執咗啦。亞洲電視咧就係多啲啦，因為佳藝執咗啦嘛，亞洲電視多啲啦。咁 三星仲係佢錢啲少啲嘅。 唔係少啲係少好多。 係咩？ 係啊， 我真係唔知道。 係啊係啊， 但係真係好辛苦。即係講一個好快講一個例子咧，就話好啦，拍咗成十幾個鐘頭咯，咁樣夜晚唔敢走啊，因為聽朝六點又入廠㗎啦。咁嗰陣時咧八九點鐘，咁啊求其。嚼个包啦，咁啊，哎呀，瞓啦，去边度瞓咧？咁样，因为我住好远，我住西环，咁啊唔翻屋企啦。啊，咁啊喺人哋嗰啲嗰啲叫咩办公台下边摄住瞓啦，咁样即系瞓地啊。但系好冻啊，你知电视台几冻啦？我走到道具部，阿叔啊，借张毡我啊，我好冻啊，我要今晚依度瞓。毡就冇啦，嗱，拍完呢一个嗰啲叫做灵堂，有啲黑布，你自己攞啦，咁样。 哎呀，好阴高噶！ 我就问佢借咗一幅嗰啲好长嘅黑布，拍完灵堂， 住啊， 包住自己咯，因为真系好冻啊，你夜晚。你有成四五个钟咧，要缩喺人嗰个凳底，咁好冻啊嘛！搵啲灵堂布包住自己。 但你唔使担心噶，而家电视台咧，我哋惯咗，就算你瞓嘅时候唔冚被咧，朝早起身会有张被嘅。 点解啊？ 系边个俾嘅？ 自然会有人帮你冚 咯。哦，哇！ 啲同事啊。 喂，但系咪之后 Michael 就入咗、又翻翻嚟港台，但系做广播剧组啊？ 系啦，广播剧组啦，翻咗嚟做呢一个李安球小姐嘅广播剧组，即系幸福玻璃球。 安球， 我幫你試㗎，幸福玻璃球， 幸福玻璃球唔關我事。 我聽過呢個名 字，係啦，係啦。不過我講開梁潔倫，我講倫潔倫試，即係咁，即係個 title 嚟㗎嘛。幸福玻璃球就係李安球小姐嘅著名嘅一個電台節目。 我仲好記得嗰個 opening 啊，幸福好似一個玻璃球咁樣跌咗落地下散曬， 係 有人執得多啲，有人執得少啲， 有人執唔到， 執唔到。 你講得咁分裂㗎嘛？人好感性㗎， 好感性嘅， 佢都好感性啊。你 feel 唔到啫嘛？ 咁你係咪入？咁點解你會做廣播劇組啊？你中唔中意㗎？定 係呢個真係好問題。 係有份工做住先， 做住先。 係啊，我 之前間公司執鬼咗， 是但㗎咋？因為李安球始終好好嘅。喂，姨你執咗啦，埋幫嚟啦，幫我手啦，咁樣。但其實嗰陣時咧係有個擔心嘅，因為咧做廣播嘅，首先講做戲啦。我頭先咪話鍾哥係我前輩，你涉獵好多嘢啦，你識演戲，我覺得自己演戲唔得嘅，我唔識演戲。但你做廣播劇嘅編導，你坐喺入面，咁入面嗰啲你知道即係錄音嗰啲藝員咧，個個都好有經驗噶嘛。嗰陣時有邊個？有顏國梁先生啦，即係陳積啦，係啦，有阿羅君佐啦，對唔住，有啲名我已經唔記得。米莊唔係啊，對唔住，米莊做下午旋律啊，係啦。咁總之個個都好有經驗嘅演員，你要話俾佢聽，頭先我講得唔好，你再講過，我都唔知嗰句講得好唔好，我點樣去 direct 佢哋咧？因為你係做編導嘛，咁佢哋啲語氣唔好啊 ，timing 唔好啊，等等等等啦、你要停佢機，喂講多一次頭先嗰度，咁有時係會有少少戰戰兢兢，因為我始終係後輩嘛，點樣去做一個導演，而入面全部個個人嘅廣播經驗都好過我喎，你明唔明先啊？楊麗仙啦，仲有洪德成啦。 咁你點樣令到佢哋 同梁石啦， 肯聽你講啊？咁又好難 嘅。盡量做啦，係啊，盡量做啦。即係總之有啲我都覺得啊，好似唔係幾好，不過又 OOKK 算啦，由佢啦咁咯。係啊，即係從工作中學習，真係 嗰陣時都幾大膽喎，請你過嚟。 嗯， 因為咧，你都正話都講啦，冇理由一間電視台會執㗎，即係你做到間電視台都執埋。 結果咧，我踩沉 佢，踩沉咗。 你先話我踩沉， 你會唔會嚟到呢度嘅時候，成個電台都執埋㗎？ 冇咁黑係嘛？咁我咁黑，我好大能量㗎啦， 我都頂唔住。 做咗幾耐廣播劇組啊？咁翻嚟？ 都做咗幾年啦， 都做咗幾年 嘅。係啊，做咗幾年 啦。係咁啱啦。咁我哋轉頭咧，四點半翻嚟啦，不如同阿 Michael 講下啦。嗱喺加入二台之后呢，由未成名到成名嗰条路。 我冇成名过喎、 啊。你咁谦啊，究竟系点样嘅呢？我哋转头返嚟再讲。 梁咏忠 ,Roland 梁子希 十八日耳听緊你。 三年借可家伙。何时我也说他不错。原谅我。这好家伙，何时我也说他不错，原谅我。是他是他，给我光阴和灵魂。是他是他，给我相亲和情人。是他是他，给我知己和良朋。是他是他，给我天空和浮云，还让我去印下脚印，让我听宇宙星云，让我认识许多个好人。人能人同途人，我无穷眼望事实，有我这样梦梦明实。三年这好家伙，何时我也说他不错。三年这好家伙，何时我也说他不错。原谅我，再有缘未，何日我也对他尊敬。再有缘未，何日也要过得起见。能在世界已很高兴，才有缘力；成败照相以表尊敬，才有缘力；能摘遥遥之星，全赖红红生命。从没有怨命，狂热爱性命；从没有怨命，明白他可见；从没有怨命，狂热爱性命；从没有怨命，明白他可见。说他不错，三年这好家伙，何时我也说他不错，原谅我。 情人，是他是他给我知己和良朋，是他是他给我天空和浮云，但让我去印下脚印，让我听宇宙星云，让我认识许多个好人，奇人能人同途人，和目共难忘时辰，有我斜阳浓浓明晨，何时我也说他不错，三三这好家伙，何时我也说他不错，原谅我才有怨念，何日我也对他穿肩，才有怨念，何日也要过得起见，才有怨念，能在世界已很高，才有怨念，成败照常以表尊敬，才有怨念，杀遥遥之声，传来红红鲜艳，从没有怨念，狂热爱生命，从没有怨念，明白他可敬，从没有怨念，狂热爱生命，从没有怨念，明白他可敬，从没有怨念，狂热爱生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现在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廉政公署早前落案起诉四人，包括两名前上市公司高层，控告他们在上市公司发行债券期间，串谋诈骗公司董事局同股东以及香港联合交易所。四人被裁定串谋诈骗罪名成立，在区域法院判刑。四名被告包括康宏理财控股有限公司前执行董事麦光耀，被判监七个月，另外被禁止担任公司董事三年。前财务总监陈丽仪和前经理黄淑安分别被判监五个月和四个月，各缓刑十八个月。陈丽仪另外被禁止担任公司董事两年，另一被告是鼎盛证券有限公司前总经理李奕明，是被判监五个月。暂委法官判刑时表示，法庭已经考虑案件对社会和金融体系的恶性影响，又斥责其中一名被告李，又斥责其中一名被告麦光耀是始作俑者。西环的士司机被杀案，31岁疑凶蔡南生被控一项谋杀罪，今朝被押解往观塘裁判法院提堂。他暂时无需答辩，还押小榄精神病治疗中心至今个月29日再讯。控方表示，被告过去怀疑有精神问题记录，申请索取两份精神科报告。辩方表示反对，指出被告有大学学位，没有接收指示的困难和精神障碍。裁判官决定采纳控方意见，将案押后以索阅相关报告。被告报称无业，被控在今个月12日在西营盘东边街11日外谋杀一名男子，日前在南丫岛被捕。澳门第七届立法会33名议员在行政长官贺一诚监誓下宣誓就职，在之后举行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高开贤获得32票连任主席。他表示责任是感到责任重大，将继续履行主席工作，令立法会做好沟通和监督政府的工作。澳门新一届立法会有14名直选、12名间选和7名委任议员。美军今年8月底发动无人机空袭，错误杀死1名阿富汗援助人员和他9名家人，包括7名儿童。美国国防部提出赔偿方案，包括向死者遗属提供慰问金，以及协助他们移居美国。发言人说，死者是无辜受害，他们既不是伊斯兰国库罗山分支的成员，亦都没有对美国军队构成威胁。伊斯兰国库罗山分支8月底在喀布尔机场附近发动袭击，造成百几名阿富汗人和13名美军死亡。美军几日后以无人机空袭喀布尔一个居民，造成10人死亡。美军后来承认空袭是误炸。 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早晚大致多云，天气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2度。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清劲偏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天气稍凉，星期一气温下降至20度左右。下星期中后期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咧，首先讲中交通意外啦。咁就系较早前咧，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和富中心对开慢线有交通意外。咁不过咧，啱啱清理好啦，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排到北角政府合处。咁就系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和富中心慢线嘅意外啱啱清理好，而家龙尾咧排到去北角政府合处。在隧道方面，红隧的港的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管道入口，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泽咸道北过海排到温思劳街，落尖沙咀车多，龙尾去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暂时正常。东区海底隧道港的入口亦都挤塞，车龙排到北角政府合处。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咁另外咧反方向蓝田入口车龙排到观塘泳池。路面情况喺九龙区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九龙塘会一段车多，龙尾排到新德苑。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加道里道一段啦，车龙排到喇沙利道。咁另外咧后少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亦都系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果栏。最后是新界区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亦都有车龙，龙尾排到白沙湾码头。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大家好，我是张永康。身为一个演员，当然百分百投入每一个角色啦。放工之后，我就会尽心尽力照顾家庭，帮手凑小朋友，打理家头细务。因为平时老婆都好辛苦，要帮佢分担下，锡下佢。不过几忙都好，我都会听实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罗敏庄、阿土嘅《Made in Hong Kong》。 打咗针未啊？ 打咗新冠疫苗啦，但仲会打另一种。 另一种？ 是流感针啊，两种疫苗一样咁重要，唔好顾此失彼。同时患上流感同新冠肺炎，病情可能会更严重。接种流感疫苗可以减低入院嘅机会，缩短住院时间，保护自己同身边人。尽早接种呢两种疫苗啦！ 齐齐防流感，年年要打针，请浏览 chp.gov.hk。 电台冷知识 ，NQ。通常节目尾声环节结束，最后的部分都会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标记，可能是一句说话、一段音乐，甚至是一个声音效果，称为 NQ。目的就是等下一个接手的 DJ 或者技术人员知道几时播出下一个环节。顺带一提，这个接手动作称为接 Q。我是 Roland 梁子希。 十八廿二听紧你， 好，继续有 Michael 梁继章喺度啦。咁想问下 Michael 啦，你做咗广播剧组几年时间啦？咁点无啦啦又去加入咗二台嘅咧？又 其实咧，我离开咗港台，又去咗佳艺，又再翻去，后屘我又再离开嘅。其实我喺港台咧，系一个比较。 骚动分子嚟嘅，出入出入出入出入咁样嘅。因为我成日都好好花心啊，即系想试下呢样试下嗰样。咁嗰阵时我因为做做下，我见到出边有唱片公司请人做一啲宣传啊、行政嗰啲，咁我出咗去嘅。咁但系又系之后我又做得唔系咁好，咁我觉得啊，点解又系唔得嘅咁样？即系我谂后生仔有时咧就会比较心多啲咯，即系见到嗰样嘢好似好得意，又做下，哦，原来实质上做落嚟好辛苦，或者我做唔到咁样。即系我唔系好识 sell 人啊嘛，阿钟哥啊，可唔可以播阿陈达文一碟啊？唔该你啊，佢啲歌好听。我唔系好识去，即系点样去 同佢倾呢一样嘢。 系啦，即系唔系好识 sell 呢一样嘢。咁后来咧就。同阿魏炳郎即係有時會撞到面，佢喂你不如返返嚟啦咁樣，我話吓返嚟我走幾次喎，仲肯唔肯請我㗎咁樣，即係我以心為心，即係啲老闆會覺得你又返嚟啊，請完你又走，請完你又走，唔請啦咁樣。咁但係你試下先啦，咁於是阿魏炳郎就安排我見咗吳石輝先生二台台長，咁佢就話你係咪真係返嚟㗎，做製造㗎喇喎，好啊好啊，我返嚟啦。咁終於就返咗嚟 Radio 2， 就係做香港電台第二台啦。咁係對我嚟講都係一個壓力嚟嘅，因為 Radio 2呢一路都係一個好 popular 啦，好流行啦，同埋嗰陣時呢係真係太多大家好熟悉嘅好紅嘅 DJ 啦。 DJ 明星 好多，有歐瑞強啦，有 Blanche 即係鄧偉林啦，有車淑梅啦，有麥之華啦，即係做陽光十二時嘅啦。唔知大家對呢啲名字熟唔熟啦，即係麥之華啦，好多好多就算你話唔係即係全功幕前嘅，甚至有徐益紅啦，葉漢良啦，即係呢啲阿魏炳郎啦，當然亦都包括啦，車淑梅啦，咁全部呢啲大名嚟㗎嘛。咁所以我阿林珊山河佳麗更加啦，咁我覺得啊，我翻到嚟邊有我坐嘅位咧？咁樣咁亦的確係嘅。我翻嚟之後咧，就做幕後為主咯，做幕後為主，係啊係啊，幫人寫下稿啊，做下啲幕後啊咁咯。幕前就做極都話唔好聽，即係做咗一個節目，唔係幾好聽啊。再試下第二個形式啦，咁又調去另外一個 time， 又做得唔係幾好，又再調，咁最後咧就擺咗去做通宵咯。 啊，嗰個就最啱你啊，即係當時覺得。 佢覺得係一個叫 training ground， 俾我試下先，即係夜晚有四個鐘咁長，你自己試下慢慢去拿捏點樣做好一個好節目啦咁樣。咁嗰刻係有少少沉沉地嘅，即係覺得嚇、啊，即係我只能夠做通宵咩？ 即係越做越即係沉咗落去咁樣。 係啦，冇錯啦，係、本來做青春監曲，做下做下，你做星期六日黃昏啦，都係唔好啦，你做通宵啦咁咯。咁但係而家再諗翻嗰個時間係一種幾好沉澱一下啦，同埋自己磨練一下自己個。叫 DJ skill 啦，或者系希望啊，即系等自己谂下未来条路应该点行咯。 嗰个年代系咪咧？通常俾三个月时间你哋做节目，嗰个究竟得与唔 系， 就再调去其他时间。 冇错， 因为我见咧，我嗰阵时睇翻阿蛋以前嗰啲访问都有讲啦，佢都系被调过去做通宵好长时间。 佢都有做啊，我知道啊， 系啊，佢都系失落咗一段好长时间。 系啊，系啊。 我见譬如有啲资料讲啦，你原本做过一啲同阿 Albert 一齐做节目嘅， 冇错， 做咗。三個月咁，然後 cut 咗， 係啊。咁你嗰陣時作為一個年青人，咪好挫敗咯？ 非常挫敗， 但係個個都係咁捱嘅咧。嗰、個年 代，我唔知人哋係點，但我覺得我好抌堆我覺得我好抌咯。嗰陣時我最第一個節目叫啱 key 啱聽啲，我自己做嘅 係 青春監工。咁做咗三個月，阿 Raymond 話，即係吳石輝話，麻麻地喎。不如咁啦，歐瑞強你幫幫佢啦。咁其實歐瑞強咧就係幫我嘅，佢入埋嚟就將個節目改叫做 Aliado， 係 啊 ，One More Two More。 阿呢一度係啦 ，One More Two More 呢一度，咁咧就係搞 gag 嘅咁咯，咁再做咗三個月都係麻麻地喎，佢哋話麻麻地啦咁樣，即係我已經好努力嘅，但係我唔知點解。 但會唔會因為 Albert 搞 gag 所以麻麻地啊？ 你話 Albert 啦，佢話你，我唔知啊。 佢偶像派行第二條路線㗎嘛？ 即係而家聽 Albert 啊，歐瑞強，你好難去諗佢搞 gag 㗎嘛？ 係啊，咁所以係嘅，即係嗰陣時係會有少少失落同埋覺得。啊！我系咪翻错咗嚟咧？即系对自己有少少怀疑咯，即系对自己做唔做到一个电台好听嘅节目有啲怀疑啊。 因为嗰阵时，譬如而家咧，我会谂，即系 Albert 做节目通常都系有阵风吹埋嚟，啊谂起 Cassie 系，我系听呢只歌咧 ，Cassie 咁咯，即系好难谂到佢会搞笑啊嘛。 佢好多面睇嘅， 系。喂，咁嗰个年代做 DJ 嘅訓練係點樣嘅咧？你哋新人嘅時候喺呢度， 其實我真係冇乜點 正式嘅訓練，我都係在職訓練嘅啫， 因為一路做一路訓練。 嗱，其實咁講咧，浸會嘅時候係有一個 radio production 嘅，但你知咧，我哋喺學校咧係一間比較初型嘅實驗室嚟嘅啫嘛，即係嗰啲唔係實驗室 studio 啊，即係唔係真係咁。即係好似後來香港電台第二台搞嘅 DJ 訓練班咁全面，咁咯，同埋我哋嗰陣時學幾科噶嘛，有 script writing 啊，有 radio production 啊 ，TV production， 即係每樣嘢掂啲掂啲掂啲嘅啫嘛，係靠真係翻咗嚟香港電台做全職咧，係從學習，從平時翻工啊做 live 嘅時候學習嘅啫嘛，在職訓練咯，你可以咁講， 係嘅， 係咯，即係學校讀嘅嘢好皮毛嘅啫，學嘅好皮毛， 即係譬如我讀演藝為例啊，咁演藝讀嘅嘢咁同出嚟做嘅有咩分別咧？ 嚟 嘅 咧， 就係好簡單，已經係讀嘅嘢出嚟，你唔好做就得噶啦。真係好簡單，因為喺裏邊咧，全部嘢都係最美好的。 書院派嘛， 好學院派、書院派，俾最好嘅嘢你。你出到嚟全部係即係我哋叫做打爛仔膠啊嘛。你出喺入邊文質彬彬，你出到嚟點樣打爛仔膠？基本上係全部嘢你抌曬佢啦，你重新再嚟過就得啦。 係就係咁咯。咁所以你話出到嚟再入好多嘢，我有一個時間就係我點樣先叫做得好聽咧？咁樣我就有一段時間就自己錄音咯，即係做節目錄低佢，錄低。佢翻屋企自己听，即系抽出抽离变咗个听众。啊，头先我讲嘢太快，头先我讲嘢好闷，咁样咯。系啊，自己帮自己嘅就冇人帮你噶。 正话阿 Michael 讲呢段说话，希望大家即系特别系我哋而家嘅从业员咧，好认真地听一次。呢个系好紧要啊！而家冇人会听自己做节目噶。即係我覺得好奇怪，去到我而家我翻屋企我都會聽翻，即係話我今日做得好唔好咧？即係當然唔會聽曬啦，但係有一啲部分我自己都要聽一次， 係 咁要警醒自己，喂。有啲嘢自己即係跌咗鑊鑊唔得，會提翻自己做好啲。而家真係會偏少有人做呢一個嘅動作。 呢個係要需要嘅，我覺得 需要嘅，需要。 係啊，但係有啲人會覺得我哋咁樣好自戀㗎嘛，又自己聽翻自己。其實我哋係愛嚟鞭策自己嘅。 係啊，同埋鞭策同埋檢討啊，聽翻頭先嗰段到底點樣可以做得好啲咧？咁樣，因為你抽離咗之後，你作為一個聽眾角度有時係唔同嘅。係 啊， 係啊， 兩件事。 係啦，我呢個我自己幫自己，因為我真係唔知道應該點樣可以做一啲佢哋眼中。覺得好聽嘅節目咯， 係、Michael， 你覺得嗰陣時未得嘅時候嘅你咧，你覺得嗰個過程咧，你自己點樣捱過去，同埋有冇一個特別嘅人咧，喺即係可能電台一啲同事或者再 senior 啲嘅同事啦，你覺得佢幫過你？你好深刻嘅印象，譬如我有少少例子俾我自己講先啦，我未得到叫得嘅時候咧，嗰個過程好漫長嘅，我有四年時間啦。咁譬如每一個監製同我講過一啲説話咧，我其實都記到依家噶，因為我覺得係一個好好嘅勉勵作用嚟嘅、你嗰陣時有冇？ 你咁佢講咗乜嘢？我想聽。 即係譬如咧，譬如我嗰陣時我第一個交嘅環節係交俾阿淑梅嘅一啲訪問 DJ 嘅環節啦。咁、到出街嘅時候，我發覺個 mixing 點解唔同咗嘅咧？原來佢幫我加咗好多後期 effect 啊。 哦， 係啦。咁我發覺佢後屘話俾我知，佢話其實如果你加多啲依啲 AABB。CCDD 嘅效果嘅時候咧，咁成個訪問，咁你去好似一個真人 show 嗰種訪問噶嘛，嗰陣時，咁咪會豐富啲咯。咁我聽完之後，咦，又真係係喎。咁之後我就跟咗佢呢一套去做每一個嘅類似真人 show 嘅一啲訪問嘅時候咧，咁我都係因為咁咧，當年阿曾志華先覺得啊，呢個細路啲 set 文做得幾好喎。咁所以我好記得每一個未得變得個過程。 咁你好彩啦，我印象中冇乜人幫過我喎， 你全部自己嚟㗎真係， 全部真係自己嚟㗎咋，係 啊， 打擊我係有，不過費事，冇咩人幫過我， 好想知喎， 嚇係咩？ 邊個打擊你咧？ 咁你係咪想知先？你咪真係想知 道？講唔講得㗎？ 你問我就講㗎咯， 講唔講得㗎？ 講冇冇咁嗰陣時，因為我係好成個耳台裏邊代表住唔得㗎嘛，即係我就寫住唔得喺個額頭㗎嘛，我叫唔得良啊嘛，係嘛？ 冇可能㗎呢？ 係啦，咁所以有一次開會咧，就嗰時仲係聽眾寄信嚟點唱啊，寄信嚟嘅，即係冇而家啲咩 email 啊，咩 Facebook 冇噶嘛，寫信嘅。咁老闆咧就開二台大會就話：你哋唔好覺得有聽眾信就受歡迎啊，個個都有啦，邊個冇人寫信俾佢啫？梁繼章都有啦，咁樣。咁啲人就哈哈哈哈哈，系啊，梁继章都有，梁继章都有人写信俾佢啦，咁哈哈哈咁咯，咁我就 喂，你嗰阵时几多岁啊？ 三十几啦都，三十， 都应该系沉唔到气。 系啊， 正话听阿 Michael 嘅语气咧，我都估到啊，孙都系边个？ 佢啲人写信啦， 所以你唔好覺得受有 信。廿幾歲聽都猛啦，三十幾歲應該好。幾 多 歲？ 但我又相信佢其實可能真係由衷地講，冇諗住要 hurt 我嘅，係啦，真係好相信，因為個個都係好人嚟嘅。我喺二台裏邊，咁但係就當時係會問自己啊，我可唔可以有一日？打破呢一個梁繼昌都有信啦嘅呢個宿命咧，咁樣即係我係有信嘅，我咪有一日係咁咧。咁終於後來有一個節目咧，就真係咧，哇！真係多信多到咧，收信嘅感受，哇！你哋家節目真係多信啦。 係咩信？投訴信定係讚美信？ 嗰、那個叫三個寂寞的心。嗯、 哦，哇！呢、這個 真係多信多到咧、這 個， 我哋要用半日去睇啊。半日 呢、這個我哋陣間嗰部分先講啊。喂，但係講到譬如做輕談嘅歲月咧、你自己。你做了几年啊？ 我真系唔记得， 有冇 谂点？有冇咁耐嘅？ 冇耐， 年零两年啦。轻弹浅唱，不如天令到我享受另一种嘅做节目方式系点样咧？就系、是、着埋睡衣嚟做，尽、量令自己 make myself at home。 哦、 因为夜晚啊，夜晚两点六点，我咪 make myself at home 咯，系咪先？我着对轻便啲胶拖鞋，咁跟住咧就可能咧就播只长啲嘅歌，跟住出去咧冲杯咖啡饮啊。我觉得喂，原来你能够将一啲嘅可能你最初觉得唔系咁。咁好嘅環境咧，轉一轉咧，你覺得好 enjoy 嘅，你又覺得播夜晚，喂播只長啲嘅歌冇問題啊，即係或者我播啲我中意聽嘅歌，但係可能呢啲歌比較冷門，冇問題，冇人聽啊，即係我嗰陣時係咁諗啊，咁所以就係突然之間覺得好好有我自己啊，即係屬於自己一段時段，好 enjoy。 但係反而嗰陣時冇諗過要離開啊。嗰陣反而調翻， 其實我話俾你聽，我個個禮拜六都有睇一啲求職報㗎。個禮拜六， 不過我天唔俾你走算， 我天唔俾我走。啊，呢、這個又係經驗，啊呢、這個又唔知咩，個硬係就我個個禮拜六係啊，都坐喺度睇求職報、 嗯， 有一份英文報咧，個個禮拜六有個求職版㗎嘛，睇、到爛曬，都走唔到， 都走唔到， 咁啊係咁做，係咁做，做落去，個天可能叫我唔好走。 係、做咗幾耐咧？嗰、那個。終於見曙光啊！係咪就係調你去做星期六日嘅？ 嗱、其實嗰陣時咧，正如我頭先所講咧，梁繼昌都有信啦，咁所以佢哋係唔會特別咧俾一啲 airtime 我嘅。咁我亦都唔怪佢哋，因為我真係谷底嚟啊嘛。咁、但係有啲 airtime 咧，個個阿哥阿姐咧，即刻邊個想做，個個另名面。啊！我跌咗筆添， 我知道。星期六日朝頭早係嘛？ 星期六日嘅朝頭早，神咁早嗰啲啊嘛。 係 六點鐘要翻嚟開麥。哎呀，我跌咗支筆添。哎呀，我有啲事先走先。阿 Raymond， 你傾住先。 我綁下鞋帶先， 綁下鞋帶先。咁跟住就阿 Raymond 望一望，哦、呢、這個執筆，嗰、那個又抹面，嗰、個又咩？得我坐咗喺度。你做唔做啊？咁做，梗系做啦！即刻含啖饭掠翻出嚟，系咪先？做啊做啊 ，Raymond， 我做六点，你住西环，唉、哎，冇所谓冇所谓。我真系好多时咧，四点几要起身，系啊，起身啊，梳洗啊，咁样五点几要出去搭第一班 van 仔咯。啊，唔系添啊，四点九出去搭第一班 van 仔啊，五点钟开嘅班 van 仔西环、开到嚟旺角五点半，即刻飞的上嚟，啱啱仲有十五分钟可以准备咁咯，系啊，咁所以做咗节目。咁但系佢话咦咁啊我一个人做啊，但系三个钟咁啊，咁你谂下啦，啊个靓妹几得意嘅，嗰个边个啊？成志文哥嗰个矮得得嗰个咧，系咪李丽蕊？哦，系啊系啊系啊，李丽蕊啊，你问下佢做唔做啦？咁咁咯，咁我就得诶，啊李丽蕊啊，诶咩事啊？诶我有个节目六点钟啊，好早嘅，你唔知起身未咧？诶想问你帮我一齐做？诶好啦好啦，咁佢好快应承咗，咁、所以就系李丽蕊加埋我咧做咗星期六嘅清晨快活人啦， 就系、咁样开始咗啦， 就系、咁开始。咁就根据有啲人嘅讲法就係因为李丽蕊呢就係癫嘅。咁我呢就係太过老正。咁冲埋呢就好似啱啱 mix 返一个正常又几好笑嘅节目。我即係啲人嘅形容词。因为我以前係好正经㗎嘛做节目。係啦。咁而佢就好唔知好打乱仗佢乱嚟佢。咁加埋就啱啱好。咁就一个正经一个就唔正经。咁囉。 但呢一个组合呢係真係叫做咁啱撞出嚟， 唔啱撞出嚟， 唔系有嗰啲咩精心计算， 冇嘅冇嘅冇，纯粹系因为朝头早节目三个钟，咁我一个人做又太少人，咁、又唔知揾边个，因为个个都有其他节目啦，咁样系啦，咁所以就揾咗 Sarah 咯，咁叫做第一个叫做开始，啲人会认为喂 OK 咁咯，即系会见到曙光啦，好似阿 Roland 就系见到曙光啦。 你系一阿 Raymond 叫你揾阿 Sarah， 你就 冇错， 即刻揾噶啦。 你有冇考量過有冇其他人？ 冇人啊， 冇人真係。 嗰個時間第一咁早，第二我都唔知揾邊個。 係， 我真係唔諗唔到。同埋嗰陣時真係我好聽話嘅，老細話咧試下嗰個啦，我就試噶啦。 但係當其時唔知道阿 Y 同你係咁夾噶嘛？ 唔會知㗎，你要試過先知啊。所以有啲嘢咧，如果你諗唔得，你就唔做咧，咁係永遠唔會知嘅。 係嘅， 有啲嘢 until 你真係做，你先知得唔得 嘅， 就唔好太快自己好似落咗个判断系唔得噶啦，即系唔好咯。 做咗唔知唔得，但系唔做一定唔得。 因为上次阿 Y 上嚟就讲啦，即系佢同你共事过嘅，因为你都做唱片公司嘅时候，咁啱就系佢喺唱片公司嗰间公司啦。佢话佢对你嘅印象咧都系良好嘅，所以你打俾佢嘅时候咧，佢都系好快应承。 系啊，佢好快应承。系啦，系啦，系啦。咁我相信亦都系佢对呢样嘢有兴趣啩？系咪？如果你冇兴趣，你又唔会想做嗰样嘢啦。我估系啦。 佢主要就系话，因为佢横掂都蒲开蒲通宵咧，咪六点翻嚟咯。 系佢都系嗰啲人嚟嘅， 系饮到五点零， 系啊， 搭第一班 音乐哥做埋呢个 job 先，翻屋企休息咁样嘅。 咁最初谂住都系希望把握嗰个时间，磨练下自己做节目嘅技巧啦。咁点知后来又好似几多人话好听咁样，咁就叫做开拓咗一条路咯。即系大家会对我就多啲啲嘅信心啦。就系、是、咁。 做咗几耐有反应咧？清晨发回人 都快啊，同埋系做一日变两日咯。即系由最初净系做先系六，后来变埋做埋六日咁样咯，系啊，都系我哋两个咯，咁就一路做，咁会越嚟越有一种叫做俾到人哋信心，同埋人哋会肯再俾多啲节目我做啦。 但系成个节目嘅构思系边一个做主导咧？当时 我哋一齐倾出嚟噶，系啊，有啲嘢真系撞噶咋，譬如我见到有一日佢同佢阿婆倾偈，我话你讲咩啊？火星文啊，点我听唔明嘅咁？佢话客家话咯，你唔识听咩？我真系唔识听，无端端点会识听客家话啫？啊，咁得意啊！你嗰啲火星文，不如你搬埋上去教客家话咁样，即系有啲环节系我哋喺日常生活倾偈啊，咁撞出嚟噶咋，系咁，所以就后嚟教客家话咯。 系 Michael， 你头先咪话你本身系好正经噶嘛？咁系咪阿 Y 拎咗你嗰啲跳脱出嚟咧？ 可以咁 啊，发掘咗你呢个潜能， 可以咁啊，即系都有一种叫观察学习啊嘛。我见到啊，原来可以咁样噶，咁样样，咁我觉得好多嘢要自己摸索嘅，系咪啊，钟哥？ 系嘅， 即系唔系冇乜人教你，同埋人哋教你嗰套都未必啱你用， 真系要落场揼先知。 冇錯， 好，咁我哋轉頭翻嚟繼續同阿 Michael 傾偈啊！喂，講下你同李麗蕊呢個緣分啦，未講曬，然後有傳你哋拍過拖咁樣，我都唔知。 梁榮忠、Roland、梁子希，十八廿二聽緊你。 问夜风踏遍几多长路，方可见到理想道。踏破多少波浪和荒土，只能含笑地停步。

十八廿二，听紧你，四十年不断再变人神光第一线，三个思神仙，到轻谈千春不夜天，青春交响曲，中文歌曲龙虎榜，令金曲发光，二千岭歌再重聚，音乐情人开头曲，一个钟，一个黄永聪，二人世界好轻松，三个人，甜心家族，有嘢讲。仲有长期轮番 Made in Hong Kong， 由星空旗铁达尼到 Beautiful Sunny， 无论十八定廿二，我都听紧你。下个四十年喺 RTHK， 听紧你，听紧你，十八廿二。 十八廿二听紧你， 好，继续有梁继章 Michael 喺度嘅，多谢你出现喺我哋嘅节目， 多谢两位，多谢两位，今日系梁氏中餐会包场， 系咯， 系啊， 系， 梁氏中餐会包咗场， 系 啊， 系，咁啊，头先讲到咧，话你同阿李丽蕊嘅缘分开始讲咗噶啦，讲咗少少啦，其实咧，我觉得做主持又好啦，喺演艺圈都好啦，揾一个好拍档系好难嘅，呢一个真系叫做一个好好嘅、好长久嘅好拍档， 好长久，直到而家都仲系， 系咯， 仲喺度合作紧啊， 你点样睇呢个拍档咧？ 呢、這個拍檔咧，即係佢係一個真性情嘅人啦，佢嘅喜怒係形於色嘅，同埋佢咧有好多好鬼主意嘅，同埋佢現場嘅反應係好快嘅，咁所以直到今時今日咧，都能夠喺節目裏面有好多個火花啦。咁呢個我都好感恩嘅，即係能夠有一個好嘅拍檔。但係有時啲真係靠運氣嘅，即係你唔會知道到底啊呢、這個上天俾你嘅拍檔好定唔好咧，直至你真係坐埋一齊做節目，你就會知道啦。咁 同阿英合作好好嘅，即係佢如果同有十個拍檔一齊啊，咁有九個係瞓緊覺咧，大家都唔知嘅，因為佢一個人嘅力啊，佢嘅 energy 係大到可以冚曬十個人，好好啊！ 係係，因為佢自己發功噶嘛， 係佢自己嚟好勁，係 啦。同埋你諗唔到咧，原來佢咁細個妹妹咧，即係嗰陣時候講緊以前嘅精神派，佢好涉獵好多嘢，譬如佢無端端有一日翻嚟做節目咧，佢塊面腫咗半邊啦咁樣，原來佢拍呢個學校風雲俾阿張宇陽冚咗一巴啦，即係佢接觸嘅嘢係多過佢嘅同齡嘅。女仔嘅，咁佢就可以帶多好多唔同嘅，嗱，譬如佢又鄉間長大，對一啲鄉間野孩子嘅嘢，佢又知好多嘢啦，攜攜地啦嚇，又出去跟下啲朋友仔啊 ，VVV 啦，咁又知好多嘢啦，咁即係話，我成日覺得一個主持人，即係你會接觸多啲層面咧，你能夠分享嘅嘢啊，或者你帶出嚟嘅嘢係會多好多嘅，就唔係淨係講緊啊，我今日咧翻學冇嘢啦，我今日咧睇完出戲冇嘢啦，即係佢係一個好豐富嘅。老咗里面好丰富嘅主持人喎，咁所以呢方面都系嘅，即系可以带到我咧进入更多层面嘅电台节目咯。 系，但系你点样令到佢可以咧逢星期六日翻咁早继续留低做咁长时间咧？嗰阵时，因为嗰阵时李丽蕊又拍电影啦、电视剧啦，又唱歌啦，即系如果一个靓妹嚟讲好多心噶嘛、可能翻得年龄就同你讲，喂，好攰啊 ，Michael， 我真系唔想翻。 咁、我相信因为佢对呢个节目都有感情啦，同埋喺。我相信你都会嘅，做节目嘅时候你都会 enjoy 嘅，即系当人哋听得好开心嘅时候，做嗰个都好开心，你觉唔觉得啊？即系如果你做节目，你系扮开心咧，人哋听得出嘅。但系我好相信当年嘅我同埋今日嘅我啦，同埋李丽蕊咧，都系做嘅时候开心。你哋聽嘅開心，即係我自己都 enjoy 嘅， 都 enjoy 啱唔啱啊？ 好緊要！ 你唔 enjoy， 你呢三個鐘，你根本唔會令到人開心，因為你都做得扮，你扮開心係扮唔到嘅、我唔識扮咯，起碼 係啊係。即係話阿 Roland 講咧，就話喂，會唔會即係咁多樣嘢唔做嘅時候，涉獵咗喺出邊，唔想做電台？其實啱啱調翻轉，我自己出邊做咗咁多唔同嘅公司、唔同嘅崗位咧，其實就係因為正正涉獵咗咁多唔同嘅崗位、咁多嘅公司。更加想喺呢度開咪，因為呢個係嗰個比較，你原來覺得喺呢度開咪係好開心啊、你其他有好多咧，你攞唔到嗰種滿足感。 冇錯， 喺呢度唯一俾唔到你嘅就係錢啫嘛、其他咧就咩都俾到你嘅。 你唔好扮嘢喎，聽講你嘅全台最高人工噶 咯。梗唔係啦，我攞張月結單俾你睇，咁樣嘅。 不如你兩個拎出嚟比較一下。 我俾你睇睇。 電台節目咧，我成日同人講咧，有一樣嘢咧就係你係導演，你係演員，你係化妝，你係音響，你係寫稿，乜都係你，係咪先？同埋如果你做直播節目啊，基本上。 你講就已經出街嘅。咁你話你嗰個滿足感幾大？ 係啊， 成敗就係你， 係最貼近自己嘅工作就係開麥。 冇錯。 不過我真係要讚下阿 Michael 嘅，其實咧佢個星期六日嘅清晨發號人咧，其實你係幫二台咧打穩咗個星期六日朝頭早個根基嘅，係 嘛？ 即係去到我嗰個年代咧，佢哋話俾我知啦，做星期六日真係好多人聽嘅個 rating。我自己都做咗四年啦，咁亦都睇到真實嗰個成個 case 啊，嗰啲數字咧，真係黃金時間嚟嘅，由以前唔係黃金時間， 都係啦，係啦，真係要讚一讚 Michael， 正話 Michael 都講咗啦，即係最初抌呢個時段出嚟嘅時候，大家電嘢噶嘛，係 啊， 咁但係而家變成一個黃金時段，呢個就真係見到就係 Michael 嘅功勞， 即 係 你建立出嚟嘅， 冇咁講。晨早時間咧，其實有個優點咧，大家起身咧想睇下天氣，睇下今日有幾熱啊，幾凍啊，落唔落雨咁，其實所以嗰個都唔係好大嘅轉變，但係其實。星期日晏晝就真係好靜啦。星期日晏晝好多人出咗街啦，尤其是夏天可能游水啊嚇。咁而家疫情就話少咗，可能去公眾地方啫。但係星期日一向以嚟講，真係比較少人聽收音機嘅，即係任何一個電台都係。所以嗰陣時反為咧，星期日啊又係啦，又系，边个想做啊？星期日晏昼又 跟住饮啲又瞓， 个个都想去玩噶，边个想翻工啫？系咪先？ 系， 咁跟住又望住我，咁你做唔做啊？啊，做，咁啊，咁啊，到今次咧就系阿曾志华同我讲啦，阿倪康个仔好似都几 OK，我访问佢一次， 系咯， 叫咩名话？阿倪真啊，你揾下佢啦，咁样阿 Look suggest 嘅，咁我打俾阿倪真咯，我最记得佢同我讲咗，佢 OK 啊，佢话。好多人话我咧好招积啊，好难应付。你同我做咗节目，你就知啦。我收尾真系知啦，系唔止招积啊，系唔止招积啊。咁咯，都系讲笑啫。咁啊，后来再揾埋邵国华，就做咗星期日晏昼叫三个寂寞的心。 呢个真系厉害啦！呢个节目三个寂寞的心真系厉害。 咁啊厉害，不过就系当时好彩咧，就做咗一个礼拜之后，我就同佢哋倾啦。我话咦？我哋節目咧本嚟係一種叫 man's talk 啦，男人話題咩都講嘅。但我發覺咧，淨係愛情嗰個環節有好多回應，不如我哋成個節目講曬愛情啦，咁樣咁咯。同埋呢個節目都有少少題外話嘅，因為之前咧嗱，每一個節目都要改名噶啦，輪住嚟試係咪你自己改㗎？係 啊係啊，我自己改。 阿鐘哥，你有冇改個節目名啊？ 有，我自己曾經即係都僥倖地有一個自己節目，一個鐘一個梁榮鐘咯，就自己改。 好好啊，呢個名嗱咁咧，節目名有時對於我哋諗唔到。节目名而要交节目名嘅时候咧，系好辛苦嘅，即系好似去洗手间去唔到咁样。 佢哋仲要我哋交四个俾佢哋拣咧。 系啊， 你知啦，嗰年代 系啦。咁嗰阵时咧，就我谂唔到咩名啦。阿倪真系谂咗一个名，叫《狼兄鼠弟古惑仔》。 哇，好王晶喎呢个《 狼兄鼠弟古惑仔》。咁我一俾阿曾志华就梗系俾佢闹到由个碌头飞咗嗰边个碌头啦。但系跟住咧，我哋嘅节目部。交啦，快啲交啦，咁样。哎呀，唔得啊！阿 Look ban 咗啊，唔俾我叫狼兄鼠弟古惑仔，唔得啦，你都要交啦，我听日印啊，咁样。咁于是，我突然之间个脑里哼起咗一对寂寞的心。咁佢一对啊，我三个咪三个寂寞的心咯。咁于是，交住先啦，交住先啦。你知唔知嗰阵时咧，阿 Dennis 系秒嘴噶？金玉嘛，我用住先啦，我谂唔到啦，咁跟住就变咗三个寂寞的心，咁就一路用， 就估唔到变成一个经典啊！ 都唔可以咁讲嘅，即系啲人可能会仲记得啦，可能系啊， 都唔系可能啊， 直头系啦， 直头系啊， 系嘛？ 呢个咧，即系喺当其时咧。即係大家都叫咗，淨話 Michael 都講話禮拜六日都可能出咗街啦，晏晝嗰啲時段啦，又或者嗰陣時叫做電視一個叫做開始黃金時期，大家睇電視啦。但係大家都係會，不如我唔睇電視啦，聽咗呢個節目先。咁你就知道呢個節目真係好有威力。 嗰陣時咧，我記得個收聽率調查咧，就係全部電台加埋都唔夠我哋三分一啦。即係基本上星期日咧，容許我咁講，真係差唔多全部人聽曬三個節目啲心嘅。 同埋當時又冇話即係可以之後網上重温，你一定要當下去聽啊嘛。 係啊係啊係啊，同埋因為好多嘢咧係當下咧，譬如話今日阿陳小妹想約阿黃大 B 咧喺麥 X 樓見面，咁一嚟要即刻聽，你先可以真係出去見。 係啊係啊， 咁變咗就會係啊有嗰個效應咯，即係佢即刻聽住個節目。 可唔可以講下個內容？內容咧 有聽歌學追女仔啦，我最記得第一集係啊，聽歌學追女仔，我有聽呢個港台電視部一個叫聽歌學英文嘅， 聽歌英文 係啦，我抄佢嘅，咁啊聽歌學追女仔，譬如話第一課係叫。 今日播呢只歌系 Stevie Wonder，I Just Call to Say I Love You，、就系点样电话调情咧？点、样里边追女仔咧？咁咯，系啦，即系所以叫听歌学追女仔，即系每次有只歌，而只歌带出一啲信息，点样去追女仔或者男仔咧？咁样。另外有爱情急症室啦，急症室咧就系、是、真系帮人约啦。听日约你喺边度见面？我见到嗰日有个咧戴眼镜嘅好靓嘅女仔，咩学校嘅校服系咩嘅？诸如此类咯。急症室系咁，有街症室，街症室就冇咁 urgent 嘅，纯粹一个 case， 佢想我哋俾啲意见。咁仲有一个环节，我唔记得叫咩名啦，就系、是、啲男男女女寄啲相嚟，我哋评咯。嗱，钟哥你真好靓仔，你啲灰白嘅头发非常之有魅力，你个样咧就我觉得好扎实吓，啲、女仔一定中意，即系咁咯。系啦，咁有啲女仔系寄相嚟噶嘛，我又话呢位小姐，你个人中咧好有吓威势吓，冇错，即系咁样。 以前你又冇得去拗啊嘛，佢哋讲咗就系噶啦， 佢哋好中意噶，寄好多相嚟等我哋去即系评啊，咁佢哋觉得能够参与个节目啊嘛，系啊，咁相信后来咧呢一个环节咧。都变成阿倪震喺佢自己个杂志里边一个叫城市惊喜， 就系呢、這个， 就系、是、呢、這个，就系、是、呢、這个，系、啦，即系佢个灵感啊来自呢度、我相信，就我唔知系咪， 应该都系。 嗱，倪震就阿碌叫你揾佢啊嘛，嗰阵时，咁邵国华系咪你？ 邵国华应该佢系有做开星期日晏昼嘅， 哦，佢系二台， 佢二台间， 二台， 佢就二台间，嗰节目叫咩星？我唔记得叫咩，即系总之佢下昼有做开节目嘅，因为我想系三个男仔做个 man's talk。咁啊 ，look suggest 咗倪震啦。咁我再望下个 timetable， 本来有阿邵国华，但佢做紧个咩节目我唔记得啦。咁于是我唔识佢，我又打俾佢咯。咁跟住佢肯，咁所以其实我哋三个完全三个都唔识噶。即系我又唔识啊，边个啊，边个又唔识啊，边个咁 嘅。喂，如果系咁样嘅话咧，我真系觉得阿 Michael 喺 生人 嚟嘅，喺港台嘅工作嘅时段里边咧，真系次次都系。叫做好好運喎， 我真係算好運。 之前撞到個拍檔叫李麗蕊，而家 未合作過， 又係未合作過。今次阿邵大哥同埋阿倪震 又係未合作，大家都唔識。 但係兩個都好有火花，而且唔同嘅火花，都係咁勁。 咁佢哋咁有個性，你點樣同佢哋相處呢？嗰陣時嘅你係點樣的？ 真係。艺艺细细，千千就就，嗰样嘢我都唔知啦，即系真系。 你知都要一齐度节目，有好多 chemistry 噶嘛， 冇错。咁啊有嘅，即系好似两公婆或者两个情侣会有嗌下交嘅，会有时拍下台嘅。咁但系继续做咁咯，系。冇噶啦，呢、這个人同人相处讲唔到俾你听点样，但系会有嗌交嘅时候，但系亦都。從個節目嘅成功咧，會大家會 share 嗰種榮耀咯，即係開心咯。我記得有一次我哋臨做節目之前去西貢飲茶，一坐低嗰個開茶個伙計，哦，三個寂寞的心咁樣。咁當時因為嗰陣時又冇而家咁經常見樣噶嘛，我哋會覺得哇咁犀利嘅，原來我哋好似都行出街有人認得下喎。魏真就一定有人認得㗎，因為佢拍戲 㗎 嘛，佢已經拍戲啦嘛。但我同阿邵國華理論上就應該唔係太多人會。咁認得，但係點解一坐低個夥計，哦，三個寂寞的三咁樣，即係會覺得哇！我哋呢個 team 真係好似有少少啊 power 咁樣咯。咁另外有一次又係去一間學校做一啲聯校嘅音樂會嘅嘉賓咁樣。我阿戴倪震嗰次有事唔去得，我同阿邵哥話搭的士一去到一停低架車。望入去咧，全部人咧趌曬出嚟望我哋，全校哇好驚喎！入去好啊，即係當時係即係校園裏邊，因為佢哋個個都有啲求偶期啊嘛，咁所以我哋講愛情，佢哋好受用，咁變咗係好虛撼咯，即係我自己咁覺得。 譬如果你覺得即係譬如三個節目都心呢一類型嘅節目，而家喺當下呢個年代仲得唔得？ 應該唔得啦，因為而家啲人咁多嗰啲求偶嘅 apps 啦、即係嗰啲 dating 嘅 apps 啦，未必再需要你喺度講咯。即係你都係電台節目得嘅，但如果你又真係好似以前咁又幫手約埋人啊，表達心意啊，就未必得。我個人覺得啫， 而家自己搞掂啦嘛，可能行出街攞個電話敖一敖已經，哎又 係啊係啊，敖一敖啊，或者係 send 啲 message 去佢個 Facebook 啊。P.M. 啊，佢即系太多呢啲嘅自己可以搞掂嘅途径，就唔同以前咯。 有冇啲个别听众个案你好难忘噶？ 或者去到咁多年咧，佢會揾你 真係冇啦， 有聯絡話俾你知，喂， 真係冇。 你撮合咗我哋有冇呢啲嘢？ 冇啦，真係 都冇嘅， 記得啦，係啦係啦，因為真係太耐以前啦嚇，畢竟都好多年前，九幾年啊嗰陣。 喂，嗰陣時咁受歡迎咧，你有冇爭取過話？咁點解我唔可以盡快做 weekday 節目咧？都仲係喺 weekend 啫喎，嗰陣時梁繼章， 我應該做緊嘅啦，做緊中文歌集係咪？係做緊中文歌集，等下面年咯，係啦，因為狼去讀書，咁跟住就梁繼章你做啦，咁我已經做緊嘅啦。 咦，你係百搭人嚟嘅嗰陣時 係啊，我一至五做中文歌集，星期六咧就做清晨快活人，同埋做中文歌嘅農夫榜，就星期日做三個節目的心。 哇，咁多節目 啊！係啊，係啊，由冇節目做到咁樣啊，係啊。 咦，但係你仲話數嗰啲全部重磅節目你做曬喎？即 係 重磅節目嚟 喎。知點咪知點咪知？ 一個禮拜七日佢有九個節目喎， 最重要嘅節目咯。 中文歌嘅龙虎榜 系咯， 清晨快活人 系咯， 数榜同埋三个节目你心咯，七日噶啦。其实我每一日都要翻工噶。 不过调翻转头讲，嗰啲所谓嘅重磅节目原本唔系重磅嘅，即系清晨快活人同埋三个节目都心，原本唔系重磅，就系、是、阿 Michael 做到变咗重磅。 系， 唔系咁我 enjoy 嘅，因为我本身系中意做节目，我相信在座你两位都系啦， 系 中意呢份工嘅。咁所以嗰阵时我唔会介意话要翻七日咯，系即系对于我嚟讲，其实已经系公务员噶啦嘛，所以其实翻几多日对我嚟讲冇影响嘅，即系个收入方面。但系我好享受能够每一天都做我自己中意嘅工作，咁所以就好长时间啦，系啊，日日翻工，日日翻工。 嗰阵时你嘅生活真系～得電台嘅啫， 電台嘅啫， 係 啊係啊。咁但係呢樣嘢足夠啦，因為我好中意呢樣嘢啊嘛。同埋當你好氹一輪之後，突然間好似上翻嚟咧，你會覺得好珍惜嘅。你明唔明意思啊？即係當有一排你係冇人俾你， 冇嘢嘅， 冇嘢嘅，係啦。突然間，哎，好似好多嘢都俾你做喎。咁你會覺得，哇，梗係做啦，好享受咯。 我相信如果當其時啊，即係九十年代叫你去揀嘅時候，邊個你中意啲啊？邊個節目你一定話個個都中意。可能而家隔咗呢段時間之後，你再望翻轉頭。你觉得正话你所讲嘅同时间要处理呢几个节目，边一个你觉得系最好，或者你自己满足感最大咧？ 我相信都是清晨快活人，因为清晨快活人咧系我真系由一个叫做地底泥啦，慢慢咧就浮上嚟水面，可以呼吸翻一啲嘅空气，咁同埋俾人见下哦，原来。梁繼章咧都唔係咁衰嘅，都 OKK 嘅咁咯，即係你會覺得呢個節目係將我帶去另一個層面咯。咁三個節目都已經係後期嘅啦，即係我已經係叫做比較多節目做嘅啦，咁咯。 但係三個節目都心俾到你嘅嘢，應該就係最多啦。 是的，知名度啊，因为那时候我记得陈恩健有个节目又找过我们三个上去讲追女仔的。是啦，咁即是陆陆续续会令到整个市面或者其他大众咧会对我认识多咗咯，你讲得啱。 你嗰阵时会唔会有少少觉得自己嘅角色有啲混淆噶？你做咁多节目，个个节目都唔同特色， 都唔同啊。 系咯，中文歌集就叫做嗰阵时系应该系正经啲噶啦， 正经啲嘅系。 系啦，清晨快活人又系即系跳脱啦，到三个节目的心就系即系 man's talk 啲噶啦。 系啊系。 你有冇呢啲？觉得 我又唔会觉得咁，反而觉得咧，如果做一个电台嘅主持人咧，最好能够乜嘢节目都。做得到，即系我唔会觉得啊！你净系识做爱情节目啊，咁你做爱情啦。啊，你净系识播歌，咁你播歌啦。咁我觉得反而会窄咗啲，即系我反而中意就系话严肃嘅我就做下，正经嘅唔正经嘅播歌嘅讲下鬼故，乜嘢都试下咯。我会希望咁样就系一个比较 all round 啲嘅，我会觉得我中意咁样咯，起码。 你几时开始做夜晚节目添噶？ 后来 十一点钟嗰啲咧。 因为三个节目心终于完咗啦，咁样咁就做星期六晚咯，系啦、 哦， 做星期六晚，咁我仲叫最初叫一个节目的心添，因为冇咗三个嘛，我做一个节目的心，再做一轮之后咧，一个人都系比较闷啲啦，咁于是揾咗一个拍档叫李敏，就做一个节目叫一夜情，咁可能或者大家会记得啦，咁啊讲下啲爱情噶，接下啲电话啊咁咯，咁又做咗几年啦，咁 系 咩都试下咁咯。 因為都好後期啦。另一個角度，因為之前三個寂寞的心就係好明顯係三個男性嘅角度，跟住就一男一女有唔同嘅角度啦。 冇錯啦，講下愛情咁啦。 好，下一 part 翻嚟咧，咁要講下 Michael 而家嘅經典啦嚇，就係風騷爆人，究竟幾時開始嘅咧？ 梁榮忠、Roland、梁子希，十八廿二聽緊你。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内科部风湿及临床免疫学讲座教授林泽星教授， 风湿病呢，我哋系提议应该要打疫苗添。如果我哋就咁讲风湿病咧，我哋都可以好大概括咁分开两类啦。一啲就系我哋平时腰酸背痛啊、劳损啊，或者系即系老化嗰啲咁样啦，嗰啲就同正常人冇乜大分别。一啲就因為免疫系統出咗事嗰啲啦，譬如好似類風濕啊、系統性紅斑狼瘡嗰啲，嗰啲嘅人士咧，其實咧對呢個嘅新冠肺炎嗰個嘅中招嘅機會咧，可能會大少少。如果真係染咗新冠肺炎之後咧，可能嗰個嘅併發症會多少少。咁所以我哋通常咧，我哋係會推薦呢啲病人咧係要打疫苗嘅。佢用緊一啲類固醇啦，或者免疫抑制劑嘅話咧，咁。嗰、那個免疫抑制劑或者類固醇咧，係會有機會讓個疫苗嗰個功效會低少少。咁所以通常呢啲病人咧，我哋叫佢打完疫苗之後咧，都唔好以為自己係超人啊，可以即係乜事都冇，就要繼續要戴翻口罩啊、勤洗手啊，都要保持翻一啲嘅社交距離。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年代大劇。呈现上世纪中国刻苦贫困，大江大河。 正所谓锦上添花易，雪中送炭难。杨秦在生意上几经波折，正处于事业低谷的他，有没有人会向他伸出援手呢？ 大江大河， 晚晚睇国剧八三零，星期一至星期日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电台冷知识 Prefer 现场节目播出的时候，如果有环节想在播出之前再听一次，可以按一个写着 PFL 的按钮，主持人就可以听到相关的声带，听众不会听到。 PFL 就是 Prefer Listen 的简称。我是 Roland 梁子希， 十八廿二听紧你。 風騷爆人的年代，咦，我入咗嚟啦，因為我見咧九二年嘅時候咧，阿何家麗嘅次一家啦，咁佢就揾咗另一份工啊嘛，咁我記得就係 Michael 接相嘅， 冇錯， 係啦，呢個係黃金時段嚟嘅，星期一至五嘅朝頭早十點喎， 係啊，我珍惜噶，喺呢一個節目我未主持之前，我係主持阿伍萬兒嗰個十二點嗰段時段嘅，佢以前有個咩時時 call call 啊，係咪 啊？係啊，時時 call call 啊，係啊， 佢係十二點到兩點，咁後來佢轉咗去做幕後咧，我又做咗嗰段時間，咁叫咩名咧？叫風騷梁繼劇，十二點到兩點鐘，風騷梁繼劇。而我清晨化護人咧仲做緊嘅。好啦，咁後來何家麗走咯，咁啊 Raymond 就話：，咁你定係嗰陣時唔係 Raymond 咧，好似係張文新，我而家唔記得啦。 呢個新歌， 呢個係新歌， 新歌啦應該嚇。阿新哥就好啦，咁你做啦呢段時間咁樣，你改名咯，改咩名好咧？諗嚟諗去諗唔到，又係我唔知諗名好差嘅。谂嚟谂去谂唔到，咁我仲要跟住阿 Wendy 地咧过翻咗国内做一个 show 噶，唔知咩耀星河啊，我唔记得咗啦。咁咧我翻咗国内，翻广州开紧会，你又要打长途电话，喂追啦，你仲唔交名？我谂唔到啊，系咁啦，我帮你谂啦。嗱，你叫风骚梁继剧啊嘛。星期六叫清晨快活人啊嘛，每样剪一橛黐埋啦咁样。 喂，好叻啊佢！原来佢谂噶。 爱风骚梁继剧嘅上边，清晨快活人嘅下边，噗加埋咪风骚快活人咯。哦，咁啊，你谂唔谂？你谂唔谂到其他？我谂唔到啦。就呢个啦，咁样。 O K， 有啲求其喎，有呢个。 唔系有啲啊，非常求其。 唔系喎， 系非常求其。 原来就咁样嚟。 系啊，将两个节目上撅下佢，噗黐埋佢，风水嚟快活人啦，咁样。 佢脑筋转得好快，我欣赏。 系啊，咁所以呢个节目就用咗风骚法，其实两个名，两个节目嘅名黐埋嘅，咁咯。咁就开始咗十点到一点，直至而家都仲喺呢个时段嘅风骚法。 教人啦，系啦。咁啊，最初只系我同佢啦，咁样做好开心啦，即系承继住呢个清神发护人嗰种嘅精神，嘻哈哈咁样。咁但系天下无不散的筵席啦。咁后来 Sarah 咧就因为佢想进军电视台，仲有嗰阵时咧叫 VJ， 唔系 DJ 啦，叫 VJ Video Jockey 啊，有一段时间好盛行嘅。咁啊走咗咯，我突然之间觉得。死啦！我点算啊？好迷失啊！即系好似一架车，单车咁冇咗个辘，点行啊？得一个辘咁样。咁所以后来我就不停试好多嘅组合啦，不停邀请好多嘉宾嚟啦，咁样包括以前邀请过嘅嘉宾有朱茵啦，有梅小慧啦，有黎典山啦，好多好多啊！即系。黎瑞恩又做過啦，咁樣咁，但後來直至揾到啊 Cousin 啦 ，Cousin 同埋邊個咧？梁思浩嚟咗未咧？啊，而家 應該未嘅， 都應該未哦。係啦，即係總之我試過好多好多好多，咁就轉下轉下轉下轉下，咁就中間就經歷唔同嘅年代啦。 喂，但係開頭咧，譬如你接任呢、這個即係由只此一家嘅何嘉麗咧，呢、這個黃金時間嚟噶嘛？咁啲聽眾通常咧慣咗嗰個時間咧，聽嗰個人咧，尤其是嗰個人就係一個咁出名嘅 DJ 嘅時候咧，你接到呢個任務咧，自己有冇壓力，同埋點樣去跨越嗰個之前係何嘉麗個年代嘅成績咧？ 其實嗰陣時嘅我咧，真係。唔会有太大压力嘅，因为我都唔觉得自己系咩，你明唔明啊？你有压力系因为你觉得哇，我唔输得啊，我输惯噶嘛，以前系咪先？我本来就喺地底嚟噶嘛，咁所以我觉得我唔会咩压力咯，系啊，同埋因为只此一家同我呢个节目有啲唔同啦，咁样，咁再加上我最初接嘅时候系同我合作开嘅 Sarah 合作，咁我会觉得系有啲信心嘅，系啊系啊，即系我会觉得。点都唔会太差嘅咁样咯，咁啊后来都 OK 啊，即系一路 run 来，咁虽然啲人手都耐唔耐有调动下咁样，咁但我相信好多经典嘅组合，大家都会仍然记得啦，系啦系啦，即系咁。 你好中意做节目啦，当然，但系你点样可以咧做每日做三个钟头节目嘅咧？即譬如我見咧，譬如嗱，以前嘅晨光第一線咧，佢哋都有五六個主持，即係可能有一部分佢哋都有得唞下嘅。 唞一唞。 但我以前由九十年代睇阿梁繼章做節目，聽佢做節目啦，經過見到佢做節目啦，佢係三個鐘坐定曬，坐足喺個麥温裏面咧，要 handle 曬成個節目咧，即係你個魄力係真係好厲害喎。 我唔敢咁講，不過咧第一樣你中意嗰樣嘢咧，再講你中意嗰樣嘢，你自然就會俾心機去做啦。咁佢帶俾你滿足感又係咁。大嘅時候咧，你就唔會覺得攰啦。即係你問啲小朋友，點解你打機打十個鐘，你可以唔攰嘅咁樣？同埋你唔需要逼佢喎，快啲打機！你唔打機，我打你，唔使喎。佢自己會主動咁拎住個機喺度打，因為佢中意嗰樣嘢，佢揾到個滿足感。我相信呢個可以解釋到就係、是、話，我中意呢一樣嘢，我覺得呢一樣嘢係我想做嘅。如果做得好，我會好開心。咁所以我會繼續。坐喺度繼續做節目咯。 咪而家阿 Michael 都仲係三個鐘直落坐喺麥温㗎，一樣冇起過身㗎，好厲害㗎， 起唔到身係嘛？係起唔到身， 起身要好耐嘛。 好啦，咁而家 Michael 點樣睇而家再翻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做嘅风骚快活人呢， 今时今日咧会另外一种嘅唔同嘅心情啦、嗯。因为今时今日咧，第一小弟已经系吓、六字头啦嘛，系咪先？即系唔会再系冲冲冲啦。但系咧，我都希望 OK 嘅，我都 keep 到嘅，我都有中嗰一半嘅呢排嚟吓。咁、希望可以， 反而我冇乜、 为个节目带啲嘅新元素啦，带啲活力啦，带啲正能量，开心啦，最紧要开心啦。因为呢几年香港人咧好多唔同嘅大大小小嘅原因咧。疫情係其中一個最主要原因啦，令到大家有啲好似一絲牛豆啊，或者有啲覺得哎呀唔知點算，你混混噩噩咁樣，所以希望每日三個鐘頭咧，做嘅又開心啦，聽嘅又開心啦，最緊要就係令到香港開心翻咯，我希望。 咁同埋另一樣啊，即係可以真係要講一講。我而家晨光六至十啦，我通常五點零鐘起身，咁就開始即係聽定啊，或者準備翻嚟咁樣啊。好啦，但係我翻嚟嘅時候，未夠八點，即係大約八點鐘，嚇佢哋三個翻咗嚟，咁早翻嚟做咩咧？就翻嚟已經開緊會嘅，咁有啲咩驅使你哋三個可以就係去到而家，都仲係每日都咁堅持翻嚟度新嘢咧？ 其實咧，我哋除咗開會咧，都有一個叫做 breakfast meeting 啦，即係喺度食下嘢啊，傾下偈，閒話家常，又或者唔可以用開會咁嚴肅嚟形容嘅，即係我哋叫 run in 咯，即係討論下我哋今日嘅話題啊。講下我哋今日有冇啲咩特別嘅，譬如琴日做過啲乜嘢啊？攞唔攞出嚟講 講下咁咯。即係我成日覺得，如果你覺得呢樣係工作，咁佢就好辛苦、你覺得呢一樣嘢同朋友食個早餐傾下偈，咁你就會覺得完全冇壓力同埋開心嘅。咁同埋即係。好自私咁講就係、是、早啲翻咧冇咁逼車嘛，即係冇咁塞車。因為我好怕塞車，即係我係啲好心急嗰啲人，係咪啊？即係塞車喺個馬路度好辛苦，所以我就寧願我同車頭都係，因為佢仲遠啦，佢住喺好遠噶。咁、所以佢揸車都要揸個幾鐘。咁、早啲翻就喺個冇乜人嘅 office 食下嘢傾下偈，我哋覺得係好大嘅享受。 係嘅，係嘅，呢個係嘅。即係與其你嘥啲時間同心神喺呢度塞緊車咧、其實最好不如早啲翻嚟，大家傾下偈， 傾下偈，當係話家常咁。呢一樣嘢係我哋而家暫時每一天都好享受，亦都希望大家會喜歡聽我哋節目。係 嗱，年代唔同咧，聽眾對 DJ 要求好唔同噶嘛。尤其是可能而家廿幾、三十幾歲啲 DJ 從業員咧，可能佢哋對呢份工作或者DJ 嘅每次做節目嗰個熱情咧，嗰、熱情度好唔同噶。你自己點樣去保持呢個熱情？那個熱情度咁高嘅咧，仲係有冇中間唔中意過自己做 DJ 嘅咧？ 初頭咯，初頭因為我做親啲人都話我唔好聽嘛， 挫敗感嘅時候啊， 係好有挫敗感，咁你慢慢就會有啲心灰啊，係、我已經好俾心機嘅咯，咁但係做嚟做去啲人都話麻麻地喎，咁開始就你會覺得我係咪唔應該做呢行咧？咁有少少問過自己啲問題，我應唔應該再走咧？咁樣，但係因為嗰陣時已經30出頭，再走你嘥咗好多時間。咁點算呢？咁樣其實我嗰時真係有少少被逼嘅，即係又走唔到，搵唔到其他工，但係咁點算呢？咪做下做下做下，當你發覺咦有個 breakthrough 嘅 point， 有個突破點呢，你搵返你自己嘅滿足感就得㗎喇。所以同所有聽緊嘅，如果你對你嘅工作對自己暫時未搵到個好十足嘅信心，唔緊要，當有一日你一揾到能夠突破到咧、你就可以係另一個人嚟、即係我自己咁嘅覺得咯。 嗱，譬如今日傾咗咁耐咧，一個梁繼昌呢一個喺工作上嘅歷程裏邊、其實而家望翻轉頭，你最享受係邊個階段咧？ 沉淪嗰下， 沉淪嗰下， 沉淪嗰一陣。 點解咧？ 沉淪嘅時候，人係最大動力嘅。當然咧，如果你俾自己沉淪就冇啦。但係當沉淪嘅時候，你只會不停諗辦法。譬如我唔知道應該點啊，即係個個前輩都話唔好聽，咁我咪錄低咯，我自己聽翻我自己咯。即係你當你未能夠真係做到成功啦，我唔敢話自己成功，但係當你仍然係覺得自己好似好混滯嘅時候，嗰下可以激發你最大嘅衝擊力。如果嗰下你都衝唔到咧，咁啊大鑊啲啦，因為理論上嗰個氣氛係應該激到你能夠自己去揾一個適合嘅方法去 break through 嘅。 但你永遠唔知道你究竟要用幾多力同埋用幾耐先至可以 break through 到噶。 冇錯啦，咁所以你都要靠自己內在嗰種嘅鬥志咯。係噶，你唔知要等幾耐噶，可能五年後你都仲坐喺度， 係噶， 做緊通宵節目噶。係啊，五年後啲人都仲對住你零零頭話：哎呀，個個都有信啦，佢都有信啦。可能五年後都仲係咁噶。唔知噶，我不過而家我叫做離開咗，我先至能夠咁講咋。不過大家真係，如果你能夠，如果你對自己係有嗰個信心嘅話咧，千祈要唔好放棄，繼續努力。 我就正正就係呢啲咁樣嘅時候，先至見證到究竟你對呢個工作有幾咁愛。 冇錯啦，冇錯，你願意花幾多少時間去？爭取翻你應該得嘅嘢咧，咁樣 呢啲先係愛下你真係。 係咯，咁啊 ，Michael 而家點樣睇廣播呢回事咧？嗱，個年代唔同咗咧，即係大家可能對於即係聽節目嗰個追求又唔同曬噶啦嘛，可能未必係去到以前嗰個生活個咁重點啊。 冇錯， 你自己點睇咧？ 我相信每一個人咧，如果你喺你自己嘅崗位做到最好，唔需要你人哋點睇啦，唔需要我做嘅時候都已經有人講，喂，電視而家好紅喎、電台冇得玩噶咯噃，係咪先？即係嗰陣時咧，廣播度仲有3間電視台，後嚟冇啦，即係我做沉咗1間啦，咪得翻2間，跟住2間電視台。同埋嗰陣時麗的都紅紅聲嘅，都可以起緊電台，仲邊有得玩啊？唔會嘅，我覺得。任何電台或者任何時段啦，譬如我做星期日嘅晏晝、星期六嘅上晝，任何電台、任何時段， 其實你做得好，人哋會 feel 到，人哋會聽到嘅，人哋會知道嘅。所以唔需要你話，哎呀，而家唔同曬啦，電台冇咁多人聽。第一唔需要理會啲説話，第二你可以改變嗰樣嘢嘛，你咪做好啲，等唔聽嘅人都會聽你咯。即係我覺得咁。 我好贊同，因為都有機會同啲譬如叫做新進啲嘅 DJ 朋友傾偈嘅時候咧，都發覺佢哋好俾外在嘅環境影響自己。對呢份事業嗰個追求同埋熱誠啊，即係我好贊同 Michael 講就係，其實你真係唔需要理人哋點樣講嘅，你做好個節目先啦，首先。 冇錯。 你連自己做好個節目都未做好嘅時候，未做已經話自己唔得啊，又覺得哇咁樣會好大壓力，咁我覺得好奇怪嘅，點解咧？佢哋咁細個，咦有得做節目都係壓力嚟嘅，係咯？我哋嗰陣時有節目做得幾開心咯，嗬？ 同埋其實而家今時今日咧，即係個機會咧係多好多噶啦。嗰陣時咧，我記得淑梅咧係幫阿麥之華做 PA 啦，即係接電。电话啦，咁后来阿吴石辉俾一个节目佢做，得几多啊？一个礼拜得十分钟咋，佢就由嗰十分钟慢慢做下、做下、做下，变成今日嘅车淑梅小姐啦。嗰、节目叫车天车地嘅，系、即系啲笑话啊，加加埋埋咁。所以大家唔好因为嗰个节目吓得十分钟，唔好因为吓咁呢咁嘅时段边人听啊，唔好因为种种呢啲好似不利嘅因素影响。爱嗰份工，无论佢点样，你都要爱，就好似人一样。 我好赞成呢一句，即系冇不利嘅时段，冇。不利嘅环节，只有你自己对自己冇信心嘅。 冇错， 如果系得嘅话，你放喺边个时段、边个空间，一样系得。 但系得我哋呢个年代系咁谂嘅啫，我发觉。 我都觉得系啊。 系啊，即系譬如有人问我，譬如如果你翻嚟做节目，你想做咩钟数？我其实咩钟数都得嘅。即系因为做得好就咩钟数都有人听噶啦。但系好多人唔会咁谂嘅，因为觉得仲系觉得某几个时段系黄金时段。 同埋我中意做节目，唔系因为咩时段咯，系我中意做节目 啊。 你明唔明啊？我中意做节目，我系唔会理时段嘅，系啦，就系、咁。 系啊，呢个好紧要， 呢个好紧要，呢个 系啊。所以同埋就系好多就系会觉得，头先 Michael 讲啦，我哋大部分都系做五分钟啊、十分钟嘅环节起价啊嘛，正所谓，即系等于好似电视台嘅钟哥咁咧。我谂嗰个类似系做行行企企角色咁咯，系啊，即系因为电视台就冇得俾你做五分钟试下， 冇噶冇噶， 即系净系行行企企后边嗰啲咯，即系我哋嗰啲红裤仔就系咁样训练出嚟， 唔得嘅两即系俾一次30秒你做唔得嘅，冇第二次噶啦，即系我哋嗰个年代就系咁样出嚟噶嘛，唔得啊。下一個咯，冇噶啦。 同埋我反而覺得係而家個年代機會係反而仲多咗嘅， 係啊， 因為當大家都覺得咦呢、這個唔係咁重要嘅基地嘅時候啦，可能會覺得以前好多人聽電台或者而家係嗰陣時係生活一部分，而家冇咁多啦，因為有 冇咁主流啦， 冇好多internet 嘅嘢去分薄咗啦。但係就係越多人覺得唔得嘅時候，反而覺得係越係機會嚟。 冇錯， 即係如果你識得咁諗咧，你找緊呢個機會咧，反而覺得可能個進步同埋。跳躍嘅空間再大啲嘅， 但一定要肯定你係咪真係中意做呢樣嘢先。 係咯， 其實如果你中意做呢樣嘢，你根本唔會問咁多奇怪問題，有冇人聽㗎？唔知咩啊咁樣，你根本唔會問。你中個頭就做㗎啦，係嘛？即係咁先證明你真係愛嗰樣嘢。 真係有一份傻勁先得。 冇錯啦。 如果你喺度計咧，我就話你計，你唔好做呢行，你永遠唔會鄧稱嘅。即係你嘅付出， 你做咗都唔開心。 就做咗都唔開心。 係啊， 付出同收入咧，永遠係唔鄧稱。但係點解要做啊？就係因為中意做咯， 就係因為中意，我中意，因為我中意， 係因為都可以同聽眾講下啦，即係我哋啲節目主持人咧，全部唔係真係坐喺度就即刻擘大口講嘢㗎，因為其實即係之前做咗好多準備功夫。 冇錯冇錯，其實我哋每一個鐘數都係翻緊工，你喺出面行緊街，你都留意緊街上嘅情景，因為可能喺節目可以講翻嘅，係嘛？即係每一日24小時都可以係一啲嘅搜集資料嘅時間。 不過講到呢個題目，即係講多少少，我已經唔解釋啊，好悲觀啊，因為冇人信㗎，唔係冇人會信。你讲嘢啫嘛，我日日都讲嘢噶啦，几咁容易啫？我而家讲俾你听啦，我话你讲俾我听啦，你讲到俾我听，而我唔会，我觉得你好嘢，不如入嚟一齐做节目啦。 同埋佢会觉得，梁荣忠你讲嘢咁叻，啊大个口识讲嘢， 讲嘢啫嘛，讲嘢好难噶大佬。 嗰阵时咧，阿余真讲过一个叫笑话啦吓，即系佢嚟讲 talk 嘅时候，佢话人人以为咧，我咧做节目咧。本来就系咁叻嘅，不过就由佢以为咧，其实我喺咪后咧，我练咗好耐。但系既然佢认为我系天生咁叻，就佢又由佢咁谂咯，都几好啊，系咪啊？系啊， 就俾人大家误会我系一个天才咯。 冇错咯，你就当我系求其噏咯，但系咁好听啊。系咪？其實我用咗好多時間，但我唔需要話俾你聽，就係咁。 咁所以可以，如果收聽緊我哋嘅同業嘅同事、年輕嘅朋友咧，其實咧即係仲有好多空間俾你進步同埋跳躍嘅。 冇錯啦， 係啊。好，今日咧好多謝梁繼章 Michael 上嚟，我哋十八日聽緊你， 多謝曬，多謝曬。